怎样让你明白？

要靠近。

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，虽然会经常忘了， 我依然爱着你。 Oh 相识某地桥上咱两个朋友，以后的以后我牵着别人衣袖，若是有缘再见也要学会笑着问候，若是有缘再见也要学会笑着问候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 自助游太累，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你下载六人游 APP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个0，记住52514个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分开后懂得怎么释放、哦、原来真那么受伤过后才能够体谅，喜欢的快乐应该怎么收场，我的爱不说决定就自动的前往、嗯、可惜这一次的旅途不能够到达，很失望，可是我还拥有回忆的天堂。 Yes心中慢慢累积成海洋。 Yes I draw heart， 是否也能像我一样累积成流沙，最后天亮遗忘。我的爱不说决定就自动的前往、oh, 可惜这一次的旅途不能够到达，很失望，可是我还拥有回忆的天堂。 Yes心中慢慢累积成海洋。 Inside your heart， 是否也能像我一样累积成流沙，最后

睁开眼，转了几圈，和时光大和解。别忘了有多累，有什么缘，和谁说说了再见，重复画面红了眼，就像时间换了时间，潮湿季节隔了天，在未来还像昨天，他明天。别忘了我的脸，我们是谁和流动的蜕变。那宇宙睁开眼，转了几圈，和时光大和见。别忘了有多累，有什么缘，和谁说了再见，看曾经无解，换来了解，那青春的岁月。 追逐他的梦，